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点点头，却倏然低头，手臂绕去背后攀住他的肩膀，把脸埋进他颈间，温热的呼吸在耳畔团作一团，很有些痒。谭燕西忍了忍，没动，听见他声音有点混沌，但带着笑意的开口： 你早让我知道，你对人的容忍也不是没有限度，兴许那天我就不敢惹你了。 对你还不够容忍。 是啊， 这语气好似认同，又好似叹息。谭燕西顿了顿，右手抬起来，虎口钳着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绑过来朝向自己。他总觉得他声音音色分外潮湿，忍不住要去确认，可他只有眼尾微微泛红，眼睛里很干净，又那样静，是他之前总能瞧见的，仿佛灵魂抽离，升空俯视的那一种疏离。谭燕西陡然更觉得心烦，并不是烦他，可也说不清是在烦什么。谭燕西就这么抱着周米，坐在净白的灯光下沉默了好久，直到好像听见遥远的地方钟楼报时的声音，才终于动弹。周迷落了地，穿好拖鞋，谭燕西也没去看他，径直地往卧室去，一面开口： 睡觉去吧。 窗户没关上。 不管他。 回到卧室，谭燕西先去冲了个澡。周迷把乱七八糟的床铺抖了抖，找到了那件早不见踪影的谭燕西的 T 恤，脱了身上浴袍把它套上。一会儿谭燕西出来了，周迷跟他交替位置，自己进了浴室去冲洗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却见谭燕西坐在床沿上，左脚脚踝架在右腿上，板着脚掌往脚底心看。周迷愣了一下，赶紧两步走过去，蹲在他脚边。 扎到脚了。 谭燕西没出声，见他要去查看，立即抬手阻止。 不用管了。 都踩到了，怎么刚才不说啊？ 我都说不用管了，你睡觉去吧。 周迷却仿佛没听到他的话，又问： 你这儿有没有医药箱？ 谭燕西紧蹙眉头，不想作声。周迷便倏然起身，自顾自地往外头去了。谭燕西坐在床边，听见脚步声一会儿近一会儿远，各处稀稀疏疏的声响。片刻，他提着个白色的医药箱进来，走过来蹲在他跟前，打开箱子，先从里面找出一柄镊子，不由分说地就去扳他的脚掌。谭燕西一下就没了脾气，他承认论固执，恐怕这小姑娘还胜他一筹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 周迷却一下把他的手打掉了，没好气： 你好烦啊，能不能别动？ 周迷握着他的前半脚掌，大拇指轻轻按在伤口边缘，镊子凑近，小心翼翼地夹住了那细小的玻璃碎屑，抬头看他一眼： 疼不疼？ 啊，还好。 谭燕西有种荒诞感，怎么感觉像是性别倒错了一样，以至于浑身都不自在。为了排解这种不自在，谭燕西低垂目光去看周迷。周迷一张脸紧绷，微微屏息， 抿唇，神色严肃，下手的动作格外轻，格外谨慎。刚洗过澡，随意盘起的头发还没放下来，鬓角和发际线处都有些蓬松碎发，俯视的角度看见他微微饱满的额头，高挺而小巧的鼻尖，有种和他五官很不相称，很矛盾的稚气感，性格也矛盾，有时骄傲到容不得他一句没过脑子的话，有时却又肯这样。他知道不是卑微或是放低身段，绝对不是，可他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，非要说的话，包容是不是那句用烂了的形容最贴切，女人是水做的，撞上礁石即是怒涛，潜入地底即是暗流，藏于林脉即是源泉。他不知道怎的，思绪飘得更远，无端想到了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那时谭燕西大约六岁，踢球玩把膝盖摔了，肉里搓进泥沙，血肉模糊，回去姚妈要给他清理上药，他不肯，就坐在大门的楼梯上等着。晚上尹寒玉终于回来了，骂骂咧咧，一身烟味，显然是从牌桌上输了牌。他站起来还没出声，尹寒玉就喝他， 今天钢琴练了吗？就坐在这儿发呆。 我受伤了，您看看。 姚妈，姚妈，你眼瞎了吗？少爷受伤了也不知道处理。 后来是姚妈处理的伤口还是自己固执处理的伤口，她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酒精棉球粘上去出奇的疼。自己坐在通往二楼的台阶上，看见自己拖长的影子，尽头处尹寒玉身影消失得飞快，风把门吹得摔上了，砰的一声，震响在他身体里。一道光一闪，谭燕西回神，是周迷把手机拿了过来，点亮了手电，照着那窗口处仔细检查，确实都清理干净了，才拿镊子加一颗棉球沾酒精按上去消毒。所幸那碎屑不大，扎得也不深，只出了一点点血。消毒完了，再拆一枚创可贴粘上，大功告成。周迷起身把创可贴的包装和酒精棉球丢进了垃圾桶里，医药箱收好，拎出去放回原处，顺道去厨房洗了个手，再回到卧室里。谭燕西还坐在床边上，微微弓着背，手臂撑在膝处，双脚踩在干净的木地板上。他脚步顿了一下，因为见他一人垂手坐在灯下，无端有种寂寥感。谭燕西好像是在等他，他一走过去，谭燕西便伸手捉住他手腕，一把将周迷拽到跟前。周迷一条腿膝盖跪在床沿上，撞进他怀里，他手掌按在他后背肩胛骨上，很是用力。周迷隐隐觉得气氛又回暖了，方才简直难熬。他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给他处理完伤口就直接回家去的准备，但这个拥抱又叫他犹豫起来。好长时间过去，谭燕西退开去，指节轻轻地蹭了蹭他的脸颊，打了个呵欠。 睡觉吧。 已是平时语气，周迷想了想，还是懒得大晚上折腾了，熄了灯，躺在床上。被子有股洁净的皂香味儿，人裹在里面很有安全感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睡到后半夜，周迷莫名醒了，才发现自己是被吵醒的。好大的雨， 天被捅破了窟窿一样，噼里啪啦地浇在窗户玻璃上。阳台那扇没关的窗户简直叫他患上了强迫症，睁眼听了会雨声，还是受不了，爬起来穿上拖鞋，轻手轻脚走出去。窗帘打湿了，和纱帘乱七八糟地缠在了一起。周迷小心绕过地上的一片狼藉，关上窗户，再将窗帘解开。不过就在窗口站了一小会儿，就让雨水浇湿半身。他想起自己换下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，便取出来丢进了烘干机。再回了卧室，去衣帽间翻谭燕西的衣服，把身上湿了的 T 恤换下来。这么多的动静，谭燕西睡得再沉也该醒了。他抬手按亮了灯，就看见周迷正从衣帽间里走出来，一件黑色 T 恤只穿到一半，平坦小腹至以下一片净凉的白皙。周迷愣了下，赶紧把衣服拉下来。 我吵醒你了？ 你这大半夜做贼呢？ 我去把外面的窗户关上了，衣服打湿了，换一身。 敞着就敞着，管他做什么。 你铺的是实木地板吧？ 不知道。 都泡水了，怕是要不成了。 啊！ 谭燕西鲜少碰到这么接地气的问题，心里还真去盘算着该找谁解决。片刻他反应过来， 疯了吧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管什么地板泡水。你几点起床啊？还能睡几个小时？还不赶紧过来睡觉。 都怪你，刚才关上不就得了，害我老是惦记着。 谭燕西无语。周迷回去床上躺下，谭燕西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臂。 怎么这么凉？ 说着谭燕西关了灯，翻身过去把他搂进怀里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